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延庆赛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延庆赛区这里还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哺乳动物中华斑羚，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也有很多的珍稀植物。可以说这里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也是生态系统的博览园。在赛区施工及运营阶段，团队始终注重保护物种多样性。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咨询和建议委员会委员、交通部环境保护中心总工程师蔡志洲说， 延庆赛区里面保护级别最高的就是北京市的一级保护植物，是溪流里边的一种水草，叫水毛根。在我们这个专业上呢，其实水毛根就是一个干净水环境的指示生物，只有干净的水才有它，没有干净的水它就死了。假如说粗放的那种施工，那就是施工修道路的时候，修这个雪道的坡面的时候，很多土地方就留下来，就会形成这个滑坡呀，然后雨季的时候土壤裸露的话，那泥浆水就要下来，就把这条山溪呢弄成一条小黄河了，那这样的水毛根就不能存活了。那我们就在这个山溪的周围呢建了很多的生态型的排水沟，并且呢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呢，这些坡面呢都覆盖了这个坡面的防护网，尽量减少坡面的开挖。所以呢在这个山溪的上下左右，它的前前后后，我们都没有这些污染物流到这个山溪里边去，所以才能保证这个清清的这个河流，才能保证这个水毛根能够这个很好的生长。这种生态的恢复工程啊，就为赛后以至于长时间的赛区与人和环境的这个和谐共存呢打下了基础。建设完了以后，接着呢就要在运营期能够可持续的发展下去啊。所以呢，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实现着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我提过一个概念，叫做冰雪赛区四季山林。每年人们在冬季享受这里的冰雪啊，冰雪季以后呢，春天山林又回归于自然了。徒步山林的这些人们和鸟兽一起在山林中潜行，看草长莺飞。 2022年，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将举办滑降、超级大回转、大回转、回转等多项极具挑战性和观赏性的比赛项目，最多可同时容纳8000人观赛。项目团队始终将绿色低碳、可持续作为冬奥建设的铁律，为减轻施工带来的生态扰动，生态修复工程将于2021年全部结束。以上就是今天的相约冬奥，感谢您的收听。